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你都非常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 Donald Trump 咧喺九月底咧正式咧系对全球公布佢所设计嘅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20点嘅方案，个目的咧就系迅速咧系结束而家喺加沙嘅战争，限令咧呢个巴勒斯坦嘅哈马斯恐怖组织咧就系释放人质啊，同埋咧系为加沙未来咧系铺路。嗱，呢个方案咧系非常之咧有实质嘅内容啊。同埋咧，已經照顧到阿拉伯人嘅嗰個面子，包括喺雙方達成協議之後，立即停火。最重要係72小時之內，由哈馬斯釋放所有嘅猶太人質，同時以色列咧就釋放250名巴勒斯坦嘅囚犯。第二就係以色列咧逐步分階段就撤出加沙地帶，交由咧國際社會。國際社會要留意啊，唔係聯合國啊。由國際的穩定和維持和平軍隊主導的一個過渡當局來管理，即是又不是以色列又不是哈馬斯，而是一個中介的組織，最後建立一個和平理事會，就由 Donald Trump 本人擔任主席。有什麼人參與呢？就例如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等是國際的領袖。第三，哈馬斯和其他的恐怖組織不能夠再任何形式參與加沙的管治，所有軍事恐怖組織和他的設施例如地道等等兵工廠就會徹底摧毀，不得重建。第四就是成立一個特別經濟區，即簡稱經濟特區，就有牽涉到這個重建和投資等等，吸引國際資本專業團隊協助建設一個新加沙，創造就業，然後所有的人可以自由出入，不會再強制的遷離。跟住就是鼓勵跨宗教文化的對話，促進和平思想，就消除仇恨。如果哈馬斯拒絕，美方就不客氣了，今後全力支持以色列以他的方式消滅哈馬斯。而且当重建和治理的方案取得进展，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就一定要实现一连串的改革，最后就将巴勒斯坦的自决和建国问题就制定一个路线图，而最后就是美国要协助以色列巴勒斯坦是继续对话长期的，争取就未来的产生一个共识。这个和平方案我觉得是非常实际，将空中楼阁那个所谓的巴勒斯坦建国呢是推迟。你要为巴勒斯坦建国呢学大陆话斋，要营造气氛同埋建立一个基础。呢啲基础就係即刻停火同埋保障人命损失呢係减少到最低。係咪然后将嗰个加沙呢係建设到和平繁荣之后再倾喺呢个建立巴勒斯坦国，係咪咁？但係喺呢个过程里面呢係准许巴勒斯坦自治嘅，而以色列呢係不能够占领嘅。换言之，唔好将嗰啲虚无缥缈啊、大爱包容啊、独立自主啊、当家作主啊呢啲咁嘅理论呢而家放喺前面做障碍，係先呢係实现和平。係咪每一点呢呢个20点建议呢每一点呢都系行为，就唔系口水。咁所以呢就目前为止支持这个方案嘅呢就有相当之踊跃嘅，包括呢大部分嘅伊斯兰国家。沙地阿拉伯、埃及、卡达尔、约旦、土耳其，同埋呢喺远东嘅印尼，甚至系巴基斯坦，仲有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呢啲呢已经系绝大多数嘅伊斯蘭嘅文化嘅國家，多國嘅外交部長聯合發表聲明，就話積極歡迎同埋合作。咁巴勒斯坦咧個自治政府所謂咁而家就研究緊。嗱，歐洲主要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同埋意大利多國嘅領袖亦都係支持， 并且咧强烈呼吁哈马斯咧系接受，就话咧呢个系结束战争嘅最后同埋最佳嘅机会。咁美国唔使讲啦，反对嘅咧啊就系唔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即系唔系啊呢个阿拉法巴解嗰边，就而系哈马斯。哈马斯就到目前为止就话呢个方案咧系偏袒以色列，同埋咧嗱，你睇住呢啲咁嘅抽象嘅词汇啊。他说忽视巴勒斯坦民族与人权要求，并且没办法接受国际监管，亦都拒绝解决武装。到这分钟他们是不肯的。好啦，但是你不要以为呢内坦雅胡那边是太平，以色列国内呢亦都有一些右派和极端派就认为无论如何以色列不能够撤出加沙地带，这个呢是底线，就视之为呢方案的失败。咁另外仲有第三方面就係伊朗。伊朗呢同埋部分与哈马斯有关系嘅激进嘅武装组织呢就态度暧昧，係咪？但係呢一方预各方预料呢佢哋会呢係反对嘅。因为佢哋呢係哈马斯恐怖组织后面最大嘅军火同埋极端嘅支持者。而家可以讲话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呢一个方案係实现咗呢，Donald Trump 绝对啊，绝对有机会，或者咧系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但我认为 Donald Trump 就算是成功咧，都不能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他跟住宣布啊，诺贝尔和平奖咧喺美国嘅政府眼中系失去合法性。之但系我觉得咧，现时西方国家嘅左派，包括美国嘅主流媒体咧，反应系冷淡，因为呢个和平方案人人啊。三岁细路仔都睇得出咧，系一件好嘢嚟嘅。只不过由 Donald Trump 主持同埋和平之后咧，佢系最大嘅名誉得益者。所以我预计左翼或者系左交或者系左匪，无论你点叫啊，系唔会想 Donald Trump 得到呢个光环。嗱，呢啲就系左翼咧向来嘅对人不对事，亦都可以讲话远胜嘅仇恨，系嘛？到目前为止而家个局势点啊？鲍生， 咁而家全世界咧就系等紧哈马斯嘅回应嘅。头先你讲啦，无论咧喺西方社会嘅民主自由国家啦，或者中东国家信奉伊斯兰教嘅主要大国咧，都倾向支持呢个21点嘅和平协议。而且跟你所讲，其实呢个和平协议咧系合情合理嘅，合唔合法呢啲就有得拗啦。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哈马斯要解除武装，同埋呢佢要即係唔再管治加沙地带。但是呢个是生死存亡的一个条款来的。所以我比较悲观。我觉得呢除了你说呢啲西方自由世界的左翼唔想 Donald Trump 赢，唔想 Donald Trump 完成到呢个和平协议之外，其实呢我觉得哈马斯呢既然而家呢玉石俱焚之下呢，佢都唔会答应，因为佢答应呢佢亦都无处容身啊。因为巴勒斯坦西岸嘅政府呢其实同哈马斯唔系同气连枝啊。佢哋根本本身内部存有竞争。所以今次呢巴勒斯坦西岸嘅政府呢，约旦河西岸政府啊，对呢个协议表示欢迎同埋同意嘅时候呢，其实哈马斯呢更加会觉得呢呢个系被出卖。所以呢而家呢虽然我相信喺伊斯兰国家包括卡塔尔政府呢就同呢个哈马斯喺度沟通緊，希望游说佢接受呢个和平协议以避免更大嘅灾难。但係哈马斯呢啲咁嘅恐怖组织呢，如果佢有一个理性嘅决定或者係嗰个头脑，佢就唔会发动当初嘅恐怖袭击啦。呢啲咁嘅恐怖组织同埋呢啲咁嘅人，佢哋自己个思维呢就係一种呢完全係自取灭亡，同埋呢不惜呢个代价啊，为咗系一啲极端嘅宗教嘅原因。所以我觉得咧，呢个和平协议咧，佢哋会拒绝。而 Donald Trump 亦都预言咗，如果你哋拒绝之后咧，即系几日之内咧，其实佢哋会将呢个哈马斯咧完全咧消灭嘅，甚至咧佢哋会支持咧呢个以色列嘅任何行动。嗱，所以其实而家咁嘅情况咧，虽然以色列咧静观其变，以色列唔介意嘅呢个和平协议，坦白讲，对于以色列嚟讲，有固然好，冇对佢亦都冇影响。因为而家喺哈马斯手上嘅人质虽然话有40几个，但係据闻呢生还嘅只有20人。呢20人虽然都系每一个都系以色列嘅公民，但係去到事已如此，经历咗咁耐之后呢，呢20个人嘅生死呢 已经对大局咧系无所影响，所以而家咧以色列咧就系、是、等紧哈马斯嘅最后一个回应，呢、这个回应咧将会系决定哈马斯嘅命运，甚至咧成个加沙地带嘅未来。咁啊，当心要做嘅嘢做晒噶啦。咁啊，虽然世界上咧呢啲咁嘅民主党政府左翼对特朗普咧有一个仇恨嘅态度，但系都不能不用一个客观嘅态度去睇呢个21点嘅和平协议。啊，对于巴勒斯坦人嚟讲，俾足面子，哈马斯的而且确系一个发动战争嘅恐怖组织，所以如果由佢继续喺加沙执政，同埋俾佢有武装咧，呢个系以色列不能够接受嘅。所以其实哈马斯讲嗰啲乜嘢咩尊重巴勒斯坦人权嗰啲废话嚟嘅。所以今次咧，我觉得就系、是。一个最后通牒，亦都系一个最后机会啊，卢生。 嗱，其实香港人咧，如果有啲记忆咧，就会点解会觉得呢个方案系值得接受咧？1982年9月，当前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北京，获知中国邓小平呢样1997年收回香港嘅主权之后咧，英国方面咧系提出好多反建议，包括咧续租啦，呢个租约啦，包括呢、这个即系指新界嗰99年期啊，喺1997年屆滿之後呢是可以繼續，這個呢是當時是受到絕大絕大絕大部分，甚至可以說是100%，包括香港的左派的內心的支持的，包括那時的明報的社論，查良镛先生他是極力是主持香港要維持現狀，超越97，但是中國一口拒絕，一口拒絕的話，後來呢即是好事多磨，就有一個方案，就是說1997年之后呢，香港是交由联合国托管，是吧，即是呢那阵时的联合国仲有少少权威和公信力。咁当然呢、这个方式呢亦都呢是被中国是否决。他认为主权问题不用谈判。嗱，而家呢个12点的方案呢是类似呢是交由联合国托管。即但是联合国已经废了，所以由 Donald Trump 出面，嗱你睇住啊。我认为 Donald Trump 的雄才大略呢，就是他一石二鸟。如果这个方案是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面的支持，而由 Donald Trump 做主席成立这个国际的和平委员会呢，我认为他将会以此为蓝图。这一个国际和平委员会参与的国家将会成为一个新的联合国，即是将现在纽约这个总部是踢走。是一个新的国际和平组织或者个机构的诞生的一个初型。但是这个呢就他不会是现在讲我预测的，是吧，你又看看我有没有讲错。不过这个首先呢是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接纳先。所以这个交由第三者去托管。这个托管最重要的公信力，是不是，现在由 Donald Trump 为首的美国总统呢是来到写包单。这个是至今为止最有公信力的一个组织，一个组成。同埋呢，他邀请为什么会讲这个前工党的首相贝利亚，因为贝利亚是很出名的英国的左派嘛。然后左派之后呢，他又接纳了戴卓尔主义那只市场的自由化。同埋后来呢就同埋美国一起去攻打伊拉克。所以呢，贝利亚虽然他呢私底下有好多种种的传闻的丑闻，但是他又又左又右呢，是一个呢在欧洲在美国是现时的左交又好，左派又好呢，是最能够接受的人物，是不是。但是呢就哈马斯呢就一定要呢是阉割，即是说呢不准有武装，他以前所有的兵工厂和中国帮他开发的地道呢要全部摧毁。总之就是和平的。这个呢在美国主持之下一定有运行的。因为加沙这个地方呢是有它那个天然的一个沙滩和一个港口。它怎么样呢是形成呢，加沙地带70%的土地和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呢就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是这个法塔克管理。即是说另外的30%的土地呢就由以色列管理。由于法塔克呢这个组织呢是不允许去拥有正规军。所以呢那时的协议呢就是治安由巴勒斯坦的公共治安队同埋呢是警察负责。好啦，咁呢就跟住呢你俾佢治理的话呢，是吧，那70%的土地呢当家作主呢就一片破败。搞到那里呢经济非常之差，贫困的人口呢就增加。 行市政的管理是破败，而且呢咁多年里面呢，嗰度啲人呢就后来选出咗哈马斯呢一个极端嘅恐怖组织。咁以色列就觉得呢，虽然係同你签咗协议，之但係呢协议嘅執行已经係大为走样。2014年呢就已经 发生过以巴冲突，係咪跟住呢就係、哈马斯就解散喺加沙地带管理嘅行政委员会，就由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过加沙。之但係呢，由于巴勒斯坦嗰个自治政府啊，呢个阿拉法同埋加沙嘅哈马斯咧系九拗九骨，吓内部咧系分裂，各怀鬼胎，咁所以咧就以色列就觉得咧系有义务以第三者嘅方式咧，就当然咧就话你违反咗1994年嗰个协议，就而家呢个冲突嘅由来啦，系嘛？咁但系而家既然系咁，唔好讲啦，算啦，以前嗰啲一笔抹咗佢，就系由咧和平委员会去接管。就係咧，學鄧小平嗰陣時話齋，嚇不搞爭論，要咧係展開經濟改革同埋咧係建設。嗱，照呢個精神咧，中國啊，如果係有啲唔好講話道義啦，係嘛，可以咧係向中國人民咧係大肆宣傳。其實 Donald Trump 呢個建議咧係有鄧小平當時結束文化大革命嘅浩劫啊，係同埋咧。是开拓深圳特区的精神在里面。除了深圳特区是由呢联合国，如果当时是由第三者呢是去行政管理，就不是由共产党。你这样去看呢，就大家身为香港人啊或者中国人呢就会看得明白得多。咁而且呢加沙佢嗰个海岸啊是非常之靓嘅，有海滩。嗰度咧完全系可以咧，成为 Donald Trump 所讲嘅旅游胜地。啊，嗰啲左翼咧，当时而家咧一定会问啊，你自己有私心啊，你一定系带头啊喺个 Trump Tower 酒店，咁系又点啫？佢做完四年啊，如果佢对世界嘅和平有咁大嘅贡献啊，呢个世界益下佢嘅家族，我觉得都无可厚非，因为 Donald Trump 唔系圣人嚟噶嘛，啊，佢唔系德兰修女啊，啊，亦都唔系啊，呢个圣雄甘地啊，所以我估咧就系你讲得冇错。不容乐观，因为呢 Donald Trump 啊明暗嘅仇家太多，太多人希望佢失败。即使呢个失败系以巴勒斯坦人民啊嘅生命付出代价，亦都太多左翼呢暗中呢系希望俄乌战争唔应该由 Donald Trump 呢个人去调停。如果由佢去调停成功嘅话，就宁愿俄罗斯继续攻打乌克兰，以乌克兰嘅人民嘅生命咧系嚟到抵消，死人都唔会俾你咧系呢个 Donald Trump 成为一个和平使者。所以美国国内嘅左翼啊，对于 Donald Trump 呢个方案咧，你睇下咁多日以来咧系完全冇高调咧系去支持嘅，嗰啲电视台啊、报纸嘅社论啊，咁当然有啲掌声啦。啊，當然，因為有啲人話你講唔過去啦，係嘛？如果你咁樣都反對，話佢人渣法西斯啊、極右啊，咁如果人渣法西斯極右啊，點會咁咧？係嘛？你反對 Donald Trump 係咪即係話喺邏輯上，你希望呢個和平方案係失敗，希望咧呢個哈馬斯咧係去拒絕，然後啊，以色列咧係繼續咧係展開佢嗰個平和平嗰個計劃，即係咧用武力全部收復，然後就繼續指責啊，內坦也胡唔係人咧？所以你由此咁嘅推论咧，可以睇得出现时嗰个世界咧系已经系丧失理性，同埋咧点解系分裂啦，同埋对立得咧系咁尖锐啦，系咪咧？ 其中一个咧，你所描述嘅啊，我唔敢讲心地唔好，但实际上态度暧昧嘅国家就系中国，因为就呢个21点和平方案嚟讲咧，中国嘅态度系比较啊，我叫做 lay back， 即系话咧，佢唔系太过表态。佢只係咧用一個好謹慎嘅態度，話支持一切有利於緩和巴爾啊，仲要講唔將以色列擺頭啊，巴爾緊張局勢嘅努力。正如咧陶生所講咧，呢啲中國嘅語言咧就睇到中國嘅立場啦。佢話支持一切有利於緩和巴爾，即係話其實佢將巴勒斯坦咧擺先，即係話咧佢傾向咧巴勒斯坦呢方面啊，當然係支持哈馬斯啦。咁亦都话咧，谨慎要落实呢啲联合国协议。嗱，佢唔提新嘅呢个和平委员会喎，佢仲要咧弹翻去联合国决议喎。因为如果联合国决议佢咁支持嘅话咧，其实佢就即系唔使下下好多嘅联合国有关于其他嘅南海啊呢啲咁嘅 争议啊，佢都喺度喺度话 唔支持啊， 自己唔支持啦。 法庭嗰啲佢支唔支持咧？系咪？ 系啦，咁佢就话强调咧，要就话加沙地带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呢啲下山三百字嘅陈腔滥调，亦都支持以两国方案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嗱，呢啲咧就无啦啦就叫做 set 稻草人。而一个明明讲紧咧呢个食唔食呢个烧味饭，转个头就话咧要加个呢个拿波里意粉，即系两国方案。明明咧，依个两个方案咧，系佢哋以巴以来一直以来历史嘅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唔应该将佢摆入去呢个和平协议里边。因为如果你再将两国协议，即系巴勒斯坦立国嘅问题放埋入去咧，咁呢个倾到呢个天荒地老都倾唔完噶啦。所以其实你见到中国嗰个外交部发言咧，表面上系一个好中立嘅语言，但系实际上系偏袒紧巴勒斯坦，即系哈马斯，而且佢里面讲嘅嘢咧。道德高地好高，但系咧呢啲道德高地咧，对于呢个停火和谈嘅协议咧，并无实质嘅帮助，只会搞祸佢嘅啫。所以你话咧，心地唔好嘅团体或者系政党大把，国家亦都有。所以成个过程里面，你见到咧，中国咧唔系倾向呢个支持呢个和平协议。所以究竟佢想唔想加沙继续打落去啊？佢定系唔想呢个 Donald Trump 完成呢个和平大业啊？所以大家要睇一睇呢啲历史嘅事实啊！ 应该是要懂得分析呢个共产党嘅政治语言嘅。嗱，佢就唔会做丑人嘅。佢第一句支持任何咧系可以达成佢所讲嘅巴尔和平嘅协议。嗱，佢咧就已经避免咧系做咗衰人噶啦。之但系咧跟住你头先读嗰啲咧系打紧眼色，暗示叫哈马斯咧唔好接受。到最后就系讲一个联合国出嚟，联合国国出嚟咧就系从中作梗。啊，就系话咧佢只承认联合国。因为咧佢唔承认咧呢个 Donald Trump 一个人，呢个协议咧串嘅地方就系 Donald Trump 本人做呢个和平委员会嘅主席啊。嗱，而且咧呢个职位啊系有几耐咧，亦都冇讲喎，系嘛？系 Donald 做到 Donald Trump 今届嘅总统任满，然后下一届个主席系由下一任嘅美国总统当然去继承咧。嗱，冇讲喎，可以咧系 Donald Trump 卸任之后系终身继续做主席噶。因为这个呢他没有讲到是美国政府啊是法定的机构啊。是吧，但是完全是他个人的可以。那你说各方啊眼红的那些妒忌那些啊就怎会啊个心里面调气顺呢，是吧，因为这个里面就是所以这个世界不就是咯，不招人道就是是用才。因为 Donald Trump 呢是实在个气场是太大了。无论呢西方啊中国啊中东啊有好多人咧，系希望佢失败。佢失败咧，不惜以千万生灵啊，老百姓嗰啲生命涂炭咧，攞嚟代价都在所不惜。嗱，照计中国应该第一个出嚟咧，系呢个支持。之但系点解 Donald Trump 话佢做和平委员会嘅主席咧？呢个中国啊，尤其某人睇到咧，就一定觉得咧系好眼红，因为佢啱啱讲完啊，呢个治理全球啊。核嘅協議咧，係由佢去設計啊嘛，係嘛？啱唔啱？係為全人類啊，指明方向啊嘛，又稱叫人類命運共同體啊，應該呢個世界只有得一個人去設計同埋領導啊嘛，呢個人係人都知係邊個啦，係嘛？喂，咁而家唔係喎 ，Donald Trump 成為呢個以巴衝突成功解決個和平委員會主席，哇！而家和平獎啊，佢都不放在眼內，嗤之以鼻喎。佢日后嘅历史地位咧，系嘛？喺今后嘅一百年咧，系嘆嘆声咧，系无人能及嗰个。咁啊，所以点会啊？系积极支持呢个方案咧，系嘛？就梗系暗中啊，系希望嗰啲马仔啊，系否决佢。但系今次反而咧，其他嘅伊斯兰国家，包括印尼啊，同埋土耳其咧，安多根咧都支持，系嘛？呢啲咧就 唔知俄罗斯普京都倾向支持呢个方案。 系啊，系啊。 所以而家全世界你讲大国咧，喺中国嘅态度最暧昧，甚至咧暗中其实唔想呢个方案咧系有结果。 其实两年之前咧，我哋喺风云局嗰度都提过，其实嗰个乌克兰东部唔需要争议啊，你咪交出嚟交由第三者托管咯。我嗰阵时讲过系联合国嘅，系嘛？虽然联合国都好腐烂。但名义上你派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入去啊，咁你应该信啦，系嘛？联合国系你自己苏前苏联啊嘅股东之一嘛，1945年啊嘛，你哋而家个个都可以度讲紧啊，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嘅胜利啊嘛，个个都系卫国战争啊嘛，系嘛？ 咁系咪要執行联合国嘅精神呢？当然唔会，因为联合国里面已经渗透腐烂同埋蛀空。好啦，呢个讲返转头。这个加沙协议呢是非常之好的。是吧，亦都是符合常识的。亦都应该是火速签署的。是吧，亦都不应该俾任何时间俾这个哈马斯去拖延的。正如当时邓小平一见到中英谈判呢是陷入僵局，他就俾一个时限。他说一定要一年之内是倾掂，诸如此类。如果唔系，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收回香港。这个咪又一样咯。Donald Trump 话：如果你唔接受嘅话，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以自己嘅方式大获全胜。其实喺账面上嚟讲，以色列咧系蚀底嘅，因为250个人质咧，而家咧再生咧得翻1/10，系冇仇报嘅。跟住你以前咧系杀咗我1700个去音乐会啊嘅犹太人嘅无辜平民，我都冇得追究啊。仲要啊，系放翻2500个呢啲恐怖分子同埋巴勒斯坦啊。加沙呢啲咁嘅罪犯出嚟啊，亦都冇仇报嘅，系嘛？跟住啊，我要撤出呢个加沙地带啊，然后交由啊美国作主啊，呢个中介组织去睇住。所以咧，以色列国内嘅极端嘅势力系必定反对嘅。内塔尼亚胡如果接受咧，佢有生命危险噶。以色列有一位前总理叫做拉宾，1993年喺美国总统克林顿拉拢之下，就同巴解嘅首领阿拉法喺奥斯陆咧签署咗和平协议，就承认咧巴勒斯坦咧系可以管治啊加沙嘅地区。咁结果咧，拉宾咧就被以色列啊内部嘅一啲极右嘅犹太人咧认为佢出卖国家利益，就将佢刺杀。虽然拉宾咧早期啊对巴勒斯坦嘅态度亦都咧系主张强硬镇压。但是呢亦都难逃一劫。咁内坦雅胡就算接受咗呢个 Donald Trump 嘅呢个和平议会，唔会成为拉宾第二呢？相信佢自己心中都另有一番盘算嘅。所以呢，就如果内坦雅胡都支持呢，可以讲话佢係一个都好有气量嘅人。当然呢，以色列嚟讲点解你解释咗内坦雅胡而家呢係对呢个加沙个攻势係加强。佢咪喺度报紧仇囉。当然你而家加沙地带有平民系死亡啦，但系你佢计翻你先聊者战，佢1500人再加250万人个人质啊嘛，系嘛？咁你杀我咁多，我咪杀翻你几倍咯？呢啲就系犹太人啊，嗰个犹太经同埋旧约圣经同埋可兰经里边，大家都一致同意嘅，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咯，冇得讲咁。你讲宗教，佢又同你讲宗教。讲常识佢又同你讲常识。讲逻辑又讲逻辑，所以冇得嘈嘈咩。另外一个面目呢就是英国。英国首相施几言呢就夹个头出嚟话参与支持呢呢个巴勒斯坦建国。但是呢个协议呢是将巴勒斯坦建国是推迟到未来。就是唔好讲住。呢个呢21条协议呢是冇即时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啊，即系你唔好同我讲呢啲口水，实现咗呢个和平咧啊嘅好现实嘅现状先，然后成为一个基础，下一步先至倾巴勒斯坦建国嘅问题，即系将收回台湾啊，就各自即系邓小平嗰阵时嘅精神，我哋呢一代冇能力冇智慧咧去解决嘅话，交俾中国嘅下人嘅下一代解决，所以下一代几时啊唔知。冇话到咧，系30年后，可能300年后都得。所以你一睇到呢个和平协议里面咧，系有邓小平某啲嘅精神，系除咗系由第三者去管辖呢个加沙地带。所以身为一个中国人咧，如果你唔支持嘅话，你唔系人嚟噶。 而家喺加沙地带战争咧，已经咧伤亡咧10多万人噶啦。如果哈马斯都喺1-2日之内唔接受呢个和平协议咧，你就睇到佢心底唔好。因为佢以自己嘅政治或者军事利益咧为先，就牺牲咗咧加沙地带嘅巴勒斯坦人嘅生命、性命、财产。因为佢嘅坚持只会令到平民咧受到更加大嘅伤害。所以 Donald Trump 亦都讲得好清楚，都好绝噶啦。佢话两三日之内咧，如果唔答应咧，就会系个 sad end， 即系话一个唔开心或者悲惨嘅结局啊。而且咧，对方记者问及佢有冇谈判嘅空间，佢话没有太多。即是话基本上咧，而家呢21条咧就已经 set 定咗噶啦。